点天天有聊。昨天呢，足球又出大事儿，这次不是假球黑哨，是好事儿，又改革了。这次是大改革。大家知道，足球呢一直在改革，有几年呢动静还不小，但是改的不成功。这可不是我说的啊，是体育总局局长刘鹏说的。我一看昨天他的讲话，嚯，挺狠的，快成评论员了。大家听听啊，是不是球迷你都能听懂？别换台啊，因为马上你就会产生联想，这好像说的不只是足球。刘局长说了，说过去的改革呢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又产生了新问题，主要表现在哪儿呢？成绩不好，各方面与世界和亚洲先进水平距离不断拉大，管理秩序混乱，出现了严重腐败和违法犯罪的事件，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通过改革，发展基础越发薄弱，足球人口萎缩，后备人才严重匮乏，足球从业人员队伍规模缩小。这个呢还真有对比，德国的注册球员是600万，日本70万，那个赢过咱们很惨的泰国也有28万的注册球员，中国呢数字不明确，有说几千的，有说2万的，也有说5万的。所以每次有人说13亿中国人踢不过人几千万人口的，我就很无奈，咱不能比那分母，得比那个踢球的分子。按高里算，咱5万注册球员吧，那也没法跟人家28万的、70万的、600万的踢吧。哎，刘鹏局长呢也总结了，说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啊，第一是体育界、足球界对足球的规律和价值认识不清、理解不透。其实体育界、足球界可能挺明白的，是他们足协界不明白。其次呢是权力过于集中，缺乏制约和监管。其他的还有啊，但这是最重要的两点。这就是为什么协会从总局退出会是一件大事儿，这叫做去行政化。我刚才说了，不光足球协会，很多行业协会都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所谓行业协会，应该是某一个行业的从业者自发组成的一个专业组织，专业性是第一位的。可是咱们这儿呢，不光是足球协会啊，很多本来应该是专业者组成的协会，变成了官员们领导的协会。是有级别的，甚至有些成了领导退下来转战的第二战场，这就会产生刚才刘局说的那两个问题，几乎是板上钉钉，躲不掉的。一是外行领导内行，想干好也很难干好。比如咱的足协主席吧，上一任是水上项目的，这一任蔡振华那是乒乓冠军。当然全世界的这个足协主席呢，不一定都是踢足球的，但一定都是在足球领域有过成绩的。不能说你在别的项目成绩优异，所以就选你来管足球。这种情况只有在行政化、级别化那才会有。够这个级别了，正好呢，哎，这有个位置，你来吧。其次更重要的，刘局说的权力集中、缺乏监管，这自然就会产生腐败。足协里这些年的烂事儿咱就不说了，拿别的行业协会来说，这个我也不能瞎说啊，咱扯这个审计署的大旗当个虎皮啊，去年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就指出了，说一些中央部门主管的社会组织和所属单位依托行政资源不当牟利，其中卫计委、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的事业单位，这数字听着就吓人，13个部门主管的35个社会组织和61个所属的事业单位，光出事的就这么多。出的什么事儿呢？哎，利用所在部门的影响，采取违规收费、未经批准开展评比达标啊、有偿提供信息啊等等方式，取得收入多少？共计29.75亿。部分单位违规发放津贴补贴啊，1.49亿。哎，这30亿呢，那可不是小数，怎么收的呢？给大家讲几个，比如中华医学会一年多开了160次学术会议，就跟医药企业说，说你给我20万到100万，我给你在会上做广告，重要的是还给你全国医生通讯录和注册信息，哇，这个厉害，就凭这个收了8.2亿。顺便说一句啊，这个绝对涉嫌犯罪，出卖个人信息罪，不是审计署查完就没事了。回到行业协会的这个话题，你想，他如果真的纯粹是行业自己的人，通过社会公开成立的这个学会，他敢把自己会员的资料卖了吗？ 他没当回事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行业性啊没那么纯粹，背后靠的是卫计委这棵大树。行业协会呢最常用的这个敛财方式呢是评比，给你个荣誉，你掏点钱，掏不掏呢你看着办吧。隶属于住房城乡建设部的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就在这个绿色建筑标志评比过程当中违规收取参评单位评审费多少，1418.55万。审计署没说这个到底收了钱评上没评上，我猜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因为你看这还是评审费，算多要了点劳务而已。最狠的是直接卖奖牌，中华医学管理学会就曾经被曝光说只要你交钱，当然得交够数啊，哎，那就能评上一个十家百姓满意放心奖。所以你看满大街的那些奖啊，肃然起敬的同时，哎，也得嘀咕一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啊，黑龙江牡丹江啊有个机动车驾驶人协会，这个协会归哪儿呢？归交警支队。驾驶员入了会，交了会费，协会呢就替你这个交罚款，重要的是不用扣分。哇，这个太诱人了，驾驶员们纷纷加入协会，成为相关部门创收的机器。这就是行政性行业协会的缺陷，这行业协会呢变成了二政府，但又不像政府呢对公共事务管理呢那么专业，也不像政府一样身在明处有各种的监督啊监管，干坏事的几率呢哎就变大了，干了坏事以后反过来又要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家，政府管理社会为人民服务，行业协会呢愿意怎么运行随便，服务好自己的行业就行，服务的好不好那咱也不管，行业内的人自然会想办法。说了半天呢，好像行业协会去行政化就是为了反腐，也不全是，也是为了和国际接轨。随着咱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那就得学一些国际交往中的惯例，比如人家呢都是民间组织，无论是红十字会啊还是消费者协会啊，和你一对接发现你总是半官方的半民间的，虽然这也能交流，可总是免不了让人多想点啥。最后一点也不得不说，未来的政府一定是小政府，政府本身都在瘦身，能放手市场的都放手市场了，依附在政府周边的这些行业协会自然就更少有生存的空间了。小政府大社会那是必然的趋势，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年轻人仅仅因为稳定而去做公务员，爱好还可以支撑，但稳定真的难说。首先以现在的财政收入水平越来越养不起那么多公务员了，其次改革势在必行。回到足球，希望这次改革是真的改革，而不是仅仅为了迅速提高比赛成绩搞出的政绩工程。日本的足球规划定的是50年，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他们正在路上，我们也应该放眼长远，和股市一样，足球也不要疯牛，要慢牛。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的任何时间都可以轻松收听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瘦，张红瘦，欢迎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